情绪，看着你的背影，那个曾依靠会照顾我的你，保重自己，苦在心底，舍不得你， 真的对不起，应该好好疼你，爱走到了这里却要各分东西，伸出我的手心，擦去你脸上属于我的美丽。不要哭泣，不要犹豫，不要忘记。 爱只有你， 爱只有你， 相爱不一定在一起， 相识不一定能相信， 会刻下证据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

我一个人去 山中来带着兰花草，种在小院